选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金球奖的消息。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各项奖项于北京时间昨天揭晓。金球奖有奥斯卡风向标之称，今年的金球奖一共开出26个奖项，最终获得6项提名的3块广告牌，拿下电影剧情类最佳影片、剧情类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剧本4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在电视剧方面，《大小谎言》一共收获了4个奖项，其中妮可基德曼凭借该剧获得了限定剧电视电影最佳女演员，这是妮可基德曼的第4个金球奖。广受好评的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在本届金球奖中收获了最佳动画奖项。再来关注北京最新的文化演出资讯。疯狂达利艺术展从今天开始在蓝色港湾央美术馆开幕，在展览中一共有230多件萨尔瓦多达利的代表性作品将展出，包括达利生平重量级雕塑、画作、琉璃、家具以及黄金首饰等作品。多样的艺术作品结合最炫的声光电艺术创作，将为观众带来极其震撼的艺术享受。作为2018年北京保利剧院的开年大戏，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律政俏佳人》将于明天首次在北京上演。这部音乐剧改编自好莱坞同名电影，于2007年在百老汇首演，并且获得了当年托尼奖的7项提名。该剧讲述了空有皮囊的白富美发愤图强，逆袭成为律政精英的故事。从本月的20号起，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4大悲剧之一，他以一部帝王的毁灭史刻画了权力和欲望下人性的挣扎。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他所扮演的角色正是李尔王。再来关注几条生活服务信息。昨天全国春运调度会议召开，2018年春运将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一共40天。初步预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8亿人次。今年铁路将进一步扩充互联网售票系统的处理能力，丰富支付手段，提升购票体验。据了解，今年中国银联、支付宝、微信客户端等都已经对接了12306的端口，购票者可以方便从这些渠道购票，还能获得一定优惠。今天冻哭人的39天就要开始了，本周三、周四全天都在冰点以下，预计周四和周五早晨平原地区为-10摄氏度，北部山区为-15摄氏度上下，将刷新入冬以来的最低气温。到了周五，白天的气温将开始缓慢回升。在一年中最冷、身体最脆弱的时节里，专家提醒说，在这个时节洗澡水不能太热，早上醒来之后不能猛起身儿。冬季清晨寒冷，污染物堆积严重，不适宜锻炼。另外建议每天定时开窗通风，及时补充水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和平里东街南北双方向车多，另外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桥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 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我们周二的空间主题。那周二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到的居家生活空间是客厅这样一个环境。那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来跟大家聊聊在居家的客厅这个空间当中的生活方式。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一位，我特别想说这两位啊，但是只能说这一位。 今天是 我们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大家好，我是提文。 在整个的2018年呢，提文和他的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都会不定期的在我们周二的这个板块来跟大家分享很多跟花啊、养花啊、护理花啊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既然是一月份，我们就是要为二月份做准备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依然会邀请提文，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新春这个季节相关的一些跟鲜花的比较匹配的一些知识。那也有朋友说，很喜欢花啊，但是呢，老自己种不好，啊，就想在自己在家种。就是怎么样才能自己种好啊？待会儿我要认真听回放，因为怕在线听的时候听不全。这个呢，可能今天我们可以讲一些啊，但是呢也可能讲不全，但没有关系，我会让提文下了节目之后在微博上面来认真的回复他关于种植的 问题， 因为其实他也没有跟我们说他要种哪一类花，对吧？ 对 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种植的品种都给你讲一遍，所以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给我们提问，如果在节目的时段来不及回答大家的问题呢，我也尽量的会请嘉宾抽一点点时间在微博上面来回复大家。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冬季花卉的图片吧。今天的提问带了很多的图片来给大家，所以我还连发了两条微博，一条发不下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任何一条微博下面来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来看看。冬季我们总觉得好像花特别少，但其实真的是多到放不下图了。微博互动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我们先来说说冬天这个鲜花的品种。因为原来大家总觉得，你看我们的节目开始的片花当中都说了，对吧，快乐是春季的鲜花繁簇，我们觉得好像要到了春天的时候花才会比较多，然后冬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也没什么花可以买。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概念吧。 对，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包括在我们做花之前，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花嘛，鲜花嘛，应该是一个春夏为主的一个事物。你在春天夏天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花，但是后来我们接触了之后发现，其实一年四季每个季度都会有不同的鲜花，包括有一些花是四季常有的，咱们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的，像玫瑰啊、康乃馨这些，其实现在已经做到了 春夏秋冬每个季节它都能够长期保持一些大众品种都是可以看见的在市面上，所以这些花呢也不用担心，就像现在的蔬菜水果一样，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所以以前都会觉得说，哎，冬天的时候家里好萧瑟呀，包括外面看过去的这个路边的景色也是非常萧瑟。其实在家里放一些花，这个是现在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之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 我们去花市啊，包括去花店去采购一些四季常有的花材，这些花材的品质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个本身在冬天来讲的话不会特别的缺。 嗯，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花材是我们觉得在每个季节它都会有特定的一些花材，比如说像现在的话这个时节我就会跟大家推荐两种花材是在冬天才会有，然后呢非常好看，非常适于家庭去养护。那一个呢是郁金香，一个呢是银莲花。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刚才江夏转的这个微博里面， 嗯， 我们这个有九张图，图里面的头三张图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就是我刚才要提的这两种花材。这两种花材其实是我们特别爱的两种花材，非常漂亮啊，也非常特别。郁金香大家都知道了，是荷兰的国花 、 对，以前我们之前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特地推荐过这个花材，因为我们实在太爱了这个花。 但它只有在冬天有啊， 它在冬天的时候大量上市，是这样的。 哦， 对，尤其是在咱们这边的话它在冬天的时候才花的品种会比较全。 嗯， 在其他季节的时候也会有，但是那一些一般是从像肯尼亚一些国家去或者荷兰这些国家去进口过来的啊。那在现在的时候就会像云南啊，然后咱们这个国内本地的一些郁金香会大量的上市。 所以郁金香它是喜低温的， 对，它是喜欢温度稍微寒一些。 哦， 包括像银莲也是，它会喜欢温度稍寒一些，所以一般都是像现在在秋天的时候会进入种植，然后在第二年的春天早春晚冬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个大量上市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本身在现在这个温度下这些花卉是比较合适的。那另外呢它因为它现在到了一个大量上市的季节了，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啊，各种各样的品种，包括像郁金香，咱们这边看到有白色的这个郁金香，其实可能平时很少见。咱们平时见到的在花园里面，包括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在中山公园其实会看到有大量的郁金香的这个花展。 哎， 那个花是特别漂亮，五颜六色的，红的呀，橙色的呀，黄色的呀， 橙色黄色居多， 特别亮，特别好看。那个，对。然后呢，像这种就比较少见的，像白色啊也会有，然后红色，大红色的也会有。 哦，大红色的郁金香，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春节的一个颜色。大家 可以看这个，正好这个第四张图，这里边是我们去年的时候的春节做的一款主题花，这里边咱们就用到了这个红色的郁金香。 嗯， 这个红色非常饱满，非常漂亮，放在家里的时候，哎，在桌上如果能放这么一盆郁金香的话，是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个装饰。 对，而且你看到了春节的时候，因为走亲访友嘛，大家首先第一个进入的空间就是你们家的客厅。 是， 如果说你在客厅啊很显眼的位置摆这样一啊，真的是花团锦簇的感觉，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而且郁金香的花期也非常长，其实大家别看它长得小小的，而且它的这个花茎吧看起来非常柔弱，东倒西歪的，觉得这个花好像很脆弱这样子，其实并不是。郁金香是非常坚强的一个花，它的花茎呢虽然柔弱，但是它韧性非常好。所以呢，哎，你前一天晚上看它是倒的，然后你把它扶正了，放到一个长的花筒里面，第二天它就能长得笔直笔直的。啊，所以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很有意思。另外呢，郁金香也是为数不多的，咱们种在水里，就是把它插在水里之后呢，它还能够继续生长的一种花材。所以我们经常在做花的时候，我们在做主题花的时候，把郁金香会放得低一点。然后呢，客户拿到花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哎，这里边没发现有郁金香， 嗯， 就没有觉得有，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花苞也非常小。然后等过了几天之后，这郁金香会长大，然后呢会长高，然后客户突然会发现说，哎，这个花里面怎么多了几只花，怎么长出来了几只花，之前没看见有啊。 哦，这个好神奇。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然后才会发现，哦，这个郁金香它长高了，然后呢它长大了，花瓣比以前大了很多，然后呢它会慢慢慢慢打开，它到最后开得非常大的时候呢，会看到像旁边这个银莲花这么大，它会完全打开成一个碗状啊，那就是非常 大非常美的一个状态了。 嗯，郁金香是可以自己在水里边，就是居家环境的水里边还能再长， 是这样的 啊。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这是很神奇。是的，因为我们平时会跟大家说，在家里养花的时候会跟大家说你要及时去剪根啊，换水啊、嗯、那很多人都知道说，那我一盆一束花拿到家里之后我插到水里啊，我隔一两天我给它剪一次根，哎，然后越剪越短越剪越短了，这个花到最后我大盆换小盆，我只能换一个小矮一点的小花瓶来放。但是郁金香就没有这个问题、嗯、它会越长越高。 但是我这个过程因为泡在水里嘛，它存在说要剪根的这个事儿吗？ 郁金香也需要剪根 啊、哦，但是它剪也没事儿， 对， 它还会长， 它长得比你剪得快。 这个事儿很重要啊，就 是刚才提问说到的这个越剪越短的事儿我也遇到过，就 是 我们家是真的有两个花瓶， 嗯， 一个就是特别矮的那种，你知道吗？大概是比一个手机高，就将将吧，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大的 plus 的手机的这个高度、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正常的那种高度，就是刚别人送我或者说我买回来的那种花，插的那个大的里边没问题的，基本上剪个两三天，哎，挪挪挪，就挪。 这花盆起名字前三天后三天， 对， 把那后三天的花盆拿出来， 对，然后那个后三天的那个呢，你进去了以后，因为开始的时候你还觉得说，哎，好像那个茎还多出来一点啊，你还怕它耷拉下来。我跟你说，到了后面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就那个花都是趴在那种感觉。 然后慢慢这个花的底下的这个茎根就达不到它的花瓶的底部了， 哎、 而是悬在那儿。 对，然后水就得稍微多一点来供给它。但是你看冬季，第一是郁金香它本身就是在这个季节种植收获的啊、嗯，然后呢，这么好的一个颜色又五颜六色的。又这么好种，这么好养的一种花， 非常好养，嗯， 真的好适合居家呀， 非常适合。而且郁金香没有特别浓郁的香味、 嗯， 然后放在家里的时候也不会有一种特别的异味感啊，或者是有一些过敏啊，很少能够引起这样的反应。所以我们觉得郁金香是非常适合冬季在家里摆放， 嗯、 而且它的形状，本身花型来讲的话，非常的大气优雅，那。可能不同年龄段的男性女性可能都会对这个花比较有好感 啊、 嗯、 不挑年龄，然后呢因为它的颜色多嘛，所以其实你可选择的就很多啊，为了满足比方说家里面，哎，爸爸比较喜欢什么颜色，妈妈比较喜欢什么颜色，不打架， 对，没 错，配成一束总可以吧， 对对对， 放两束，哎，你们各自看一盆总可以吧， 对， 哎，这个奔跑三帅说，哇，好漂亮，对，我看完了以后也是这种感觉啊。这个还有朋友说到这个鲜花的保养，我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太娇嫩的花到我这儿估计活不了一周就完完。我跟你说，像我这种养绿萝都能够养死的人，你就不要跟我拼了好不好啊，就是对，所以我们也要跟大家说说保养的事儿，因为我们去买或者是送给别人一束鲜花，总是希望说能够开得久一点，中国人的美好的愿望嘛，期望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到保养就很重要了。刚才提问特别跟大家建议，郁金香这种花好养， 对 啊，而且自己还默默在那儿长， 对 对，这个事儿剪根这个事儿一定是需要的啊，每天都要去给它修剪一下， 一到两天吧、嗯，大家可能很难做到每天去剪根，包括我自己在家里养的时候，我可能都不一定做得到，那可能但是两天至少要剪一次根， 要修剪一下45度这样给它修剪一下， 对对对， 但是呢，郁金香啊，长的速度可比你修的速度要更快哦。好，嗯，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提文，就是客厅里面摆什么花或者摆在什么位置？可以让来的客人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嗯 啊，客厅的话，其实咱们现在家居当中，就一个客厅的空间来讲的话，它通常会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说在会客的这部分，就是有沙发呀，咱们现在应该是有起居功能的这个家居的这一块，有沙发有电视，那么另外一块呢，很多人会把这个餐桌也放在客厅的一部分，那可能是比这个沙发这一块的空间稍微高一点啊，另外呢还会有的人会有餐边桌啊，会有这三部分。那我们通常认为在客厅来讲，因为大家都是围绕着这个沙发坐，然后呢这个中间会有一个茶几、 嗯、 那个茶几通常来讲会是客厅咱们会客起居的一个比较中心的视角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说家里在这个茶几上面有一盆花，有一盆鲜花是比较好看的， 嗯， 这个因为大家从视角上来讲的话，那边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那通常在家居摆放的时候，它摆的也是在这个客厅比较居中的一个位置，所以它的视觉效果会更加好、 嗯、而且做客嘛，你肯定大家来聊天啊也会是以沙发这一个区域为主， 是 是， 然后这个鲜花一直陪伴着你们。 对，没错。 好，嗯，但是他也说到了一个，就是说摆什么样的花，那嗯，你是不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听到我们前面建议大家郁金香这个地方啊？而且呢还有就是如果你能看到我这个酒图，在我的微博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这个其实酒图当中，我觉得除了前三张我们为了单拎的拿出来让大家看看这个银莲和郁金香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以外，后面的六张图片都是已经是就是怎么说成品，已经是成品的一个状态了，对吗？ 对，大多数是。 嗯，对，就是成品，当然最后两张感觉是为了给我们种花啊，在家感觉是要种的。 可以跟大家捎带手的 对 说一下 啊，中间有四张就是很成品的花，我觉得这样的花，比方说你比较喜欢淡雅一点的颜色，就可以选第四张、第五张，这样都没有问题。喜欢鲜艳的就。对吧，第六章第七章都是很红色很喜庆主题的，很符合春节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我们在这边会放这两种就是风格不太一样的花哈，也是因为咱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像新春呀，包括这个家居家环境这么一个这个花卉的摆放，但是我们还是放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嗯 啊，这个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兴趣爱好包括这个审美都有各式各样的，所以我们觉得也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那比如说像这个第五张中间的这张图因为这个江夏知道我们花开每周也会出一个主题花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这周的主题花。我们这周主题花呢就是会选一个颜色比较特别淡，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大过节的是吧，新春 怎么这么淡 啊，对，怎么这么淡，这么太素了吧 太素 了。但是其实往往是会有这样一个我们做下的经验啊，就是往往大家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个审美需求。那大家看惯了，尤其春天啊，包括这个新年啊前后，很多人都会喜欢一些热烈的花，包括红色呀黄色啊，就是像这个第六张图这样颜色比较饱满比较鲜艳的一些花。那这些花放在家居当中一定是效果非常好的，它非常亮眼，尤其是这个如果家里颜色比较沉闷的话，相对那有这些花的颜色一定是比较亮眼的。那同时呢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比较崇尚自然风的一些朋友们，比如说家居颜色以木质啊原木色为主的话，其实他们会喜欢一些素雅一些的颜色，这个颜色放在家里的时候呢不会太违和，不会太跳。那同时呢因为鲜花本身它就有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感觉，它已经是有一些点缀作用了，所以即使它颜色像这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这么淡雅，但是放在家里还是会有一种非常雅致非常美好的感觉。而且我们这周给它赋予的一个主题是盼雪，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好符合北京现在的主题。 北京它真不下雪现在我们其实 大家挑了很多的理由，昨天我在朋友圈还看到 是吧 ABCDEFG 的理由，对，为什么不下， 对，一直在盼说这个今年都已经南方的下雪像是这样哈，北京到现在还不下雪，我们还是比较希望能有一个银装素裹的一个冬天。那所以也是带着这个期望呢，我们觉得哎，有这个白色的花也挺好看。那像在这个花里面我们也会放上了像郁金香啊像银莲花呀，这种本身花型都会比较典雅，然后呢比较大气，包括像这个白掌在这个里面，这些花都是花期非常长的一些花。那放在家居里面之后呢，跟整个环境搭起来也会有一种非常有生机然后非常非常美好的感觉 啊。这个哎，你说到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需求， 是 啊，当然了，这个到了新春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面比方说会放红梅啊这之类的，肯定是以红色为主的， 是， 但是呢也要考虑到，比如说我们今天以客厅这个环境，要考虑到你客厅的家具，你的墙面是什么颜色，说不定放红色真的是就是有点不太搭。 对， 反而显得有点刺眼了。 对 啊，这个颜色完全是看个人的喜好，没有说绝对不可以选或者是绝对不适合的。 没错。 好，超爸说不行啊，我们家有熊孩子不能摆得太矮你是不是没有听我们上周二的节目我在这儿跟你说一下啊，就上周二呢我们特别在客厅的这个板块跟大家说了一下，比方说家里面有猫猫狗狗啊有小朋友的怎么办啊，你送人的话你也不能拎着花瓶或者是给他送一束花让他插在这个玻璃瓶子里面，送花篮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儿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儿，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乐享生活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客厅。那在客厅这个环境里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冬季都有哪些属于这个季节的花，还有呢就是有朋友送了我们鲜花，或者是我们自己买回来了，怎么让它开得更久一点，适合客厅这个空间的花卉又有哪些呢？我们也要来回答一下大家啊，刚才那富贵竹的事儿。 是富贵竹。 我在微博上问他了，我说你都生根了怎么还能死呢？因为后来提问提醒我，我也想了一下，因为我妈妈在家里面也养富贵竹、而且住在那个楼梯旁边，我现在想想也是生根了，下面好像也有那个小白须、长挺好呀。 对，其实富贵竹生根本身不影响它的生长哈，因为就是大家在家里养这个富贵竹通常都是放在水里嘛，水培、其实放在水里的情况下它还能生出根来，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就说明它长得还比较稳定。那这位朋友说 他说不清楚是不是没换过水，还是因为室内温度低。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室内温度低的， 没换过水。 其实没换过水这个其实问题不大啊，因为咱们如果是养这种绿植类的、尤其是生了根以后的话，它其实会需要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水培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怎么换水是可以的，就是咱们这种绿植种的时间长之后，你会看它里边好像水有点浑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不大。因为它水如果有减少的话，咱们再往里头去加一点水就可以了，这个不需要去经常去换水。如果是鲜花的话、鲜切花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底下不会有根须，不会有根须的话，它的这个防腐能力啊，就是 生长能力啊都不如生长了根了之后的状况会好，所以那个需要经常去换水。 嗯， 像富贵竹这种，如果生了根以后，其实不换水不会影响它说本身它容易死， 嗯 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温度低的缘故，因为咱们这个绿植还是温度不适宜太低，比如说你要低于十度啊，嗯，或者是十度八度这样子的话，可能它就会进入一个休眠状态，它可能就不太长。 嗯 嗯， 进入假死状态。 假死 怎么就死了？但我的富贵竹怎么就死了？就是假死，就是它是一个休眠状态，你觉得它好像没有蓬勃的生长的那种感觉了。 就感觉可能还蔫蔫的，然后也不怎么再往上长了，哦，也不怎么叶子也不怎么绿了， 嗯， 但是有可能它没有真的死，可能在温度高一点之后它还会再焕发生机。 哦，又活过了，就是冬眠结束了呗，就是那种感觉。 是有这个可能的。 啊，这是一。第二呢，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像绿植就不要放在温度太低的空间当中了。 是是，嗯，像绿植其实有很多绿植咱们知道的都是它能够耐寒，但是呢它耐寒的话它毕竟不像松柏类这么的适宜寒冷的温度，所以一般咱们室内养的绿植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这个稍微温暖一些的温度，它其实长得会更好，包括像水分一般都是喜欢湿润一点的，然后这个水分足一点的，然后相对温暖一点的，只不过说它这个温暖是来自于阳光啊，还是温度。那有一些是不太喜欢阳光直射，喜欢散射，但是这个都没有关系。通常来讲，它整体的室内温度需要保持在一个状态下的话，绿植会长得更好。 哦，还有朋友说，看到这些美美的鲜花，我心情都好了呢。 是的呢， 不是应该听我们节目心情也挺好吗？哎，就 double 了，是不是？这双倍心情好啊，嗯！还有小熊给我们写诗来着啊，说雪后天晴寒中暖，多彩花朵展笑颜。你这不押韵啊！水里绽放土边笑，香气绕身。更养眼，哎呀，为你鼓掌， 很走心了， 为你鼓掌，为你鼓掌啊！虽然这个押韵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但是很好了，已经写得很棒了，嗯。但是这个雪后天晴啊，这真的是我们很盼望的一件事情， 是啊， 寒中暖啊。还有叶诗风云说，花卉市场买了一束郁金香，真的好看，真的漂亮。哎，郁金香这个真的。我觉得是冬天里面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 嗯，而且我原来对郁金香的理解也是，因为我们台不是离着日坛公园近嘛， 嗯， 日坛公园其实特别喜欢办郁金香的花展。 对对对。 我原来就觉得说，我说这么脆弱的花办什么花展，这风吹两下不就倒了。但是不是，后来我发现它就一个小盆一个小盆的咔咔咔给你码在那儿。 对对对。 然后那个花展会持续，一般会持续很久嘛。 对，可以持续一个月以上这个。 对，所以你看后来我就又回想，今天提问提醒我了，我再去回想，哦，他办郁金香花展也是因为他生命力比较顽强，也可以很久持续很久。 是。 啊，所以到了真的是年节的时候，各地啊，不单单是北京的中山公园，嗯，各地的中山公园都会有这郁金香花展。 对，这样说来好像是哈，中山公园等于郁金香展。 对，这是哪儿都有中山公园的郁金香花展。 对对对。 这个新闻播出去不分地域，就是在中国范围内都可以来使用的感觉。 是是是，非常，而且非常大片的可以去摆放，然后它有不同的品种，嗯，像我们知道的有比如说纯色的，然后纯色上面会带点花纹的呀，然后还有单瓣的，还有重瓣的呀，有一些它这个花边它会有一些毛毛碎碎的那种感觉，我们叫毛边， 嗯 啊，非常好看，各种各样的。 哦，对，真的郁金香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家能够办一个多月的花展，也证明它真的是比较适合在冬天里面。 是这样的。 而且你想想南方，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室外看不太到说这种花展了，但其实南方在秋末初冬的时候，嗯，真特别容易，那个时候其实肯定温度也是在十度以下的，室外的话我觉得十度左右吧。 嗯嗯 啊，他办花展也完全没有问题啊。 对，没问题。 嗯， 像广州的话，他每年都会有冬季花卉，他会有很大型的花市，然后也会很大型的花展，那个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温度不像北京室外这么冷， 嗯， 然后呢又不会特别热，然后它的这个温度就是会适合非常多的室外的一些盆栽花去开放，那个花展的规模可能比北京要大很多，非常漂亮 啊，十几度的那个感觉，对吧？ 对，十度上下。 嗯，对，好啊。还有朋友说，冬天啊，现在觉得养百合、康乃馨配点草都挺好看的。 嗯， 还提到了甘枝杜鹃， 啊，杜鹃， 是， 现在非常多。 对，现在哎，我们原来觉得好像冬天就没什么可养的或者是可看的了，但是现在不知道是这个培育的技术更好了，还是 其实 还是说可能引进的更多， 对，跟培育的技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的这个花咱们培养出来的质量都比较稳定，所以在室内去养的话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那唯一可能就是说咱们在北京冬天会比较干，那干燥的话其实对花来讲的话会多少会影响一点它的生命力。第二个就是咱们北京吧，或者说咱们北方会有暖气，那暖气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双刃剑，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太利于花卉的地方，那像这一点呢，就是可能大家在冬季养花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在家养的时候吧，哎呀好像觉得说玫瑰花挺好看的，放几天放两天顶多三天它就蔫了啊，包括在这个单位公司也是暖气都开得非常足，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鲜花它喜欢的温度会比较低一点，大概在10度到18度之间是最好的一个温度，所以春秋季节的时候没有暖气，这个温度大概刚好就是这个温度，那它本身是对鲜花来讲特别自然的一个生长环境，但是在夏天跟冬天的时候夏天本身室内外温度都很高，那咱们在这个北京其实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在夏天跟冬天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室内外温差，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夏天是外边热里边冷，冬天是外边冷里边热，那花在进出的时候可能放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它的生长的这个能力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建议到大家在冬天跟夏天的时候都把它首先不要经常挪来挪去，换不同的位置，哎，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这个咱人都受不了别说花了，那第二个呢是放在一个大概温度适合在十几度的这么一个位置，对花来说是最好的，那刚才那位朋友说像百合啊康乃馨啊配点草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百合跟康乃馨我们都知道是两种非常耐活的花，然后放在家里也非常好看非常大气，它可以在就是即使如果说换水换的不那么勤，它也能够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觉得本身它鲜花质量现在普遍来讲又比较稳定，当然一定会有一个季节性的问题，冬天相对来说没有春天的花的质量那么好，因为毕竟它从应季来讲的话春天更应季一些，那冬天的花相对来说会脆弱一些，但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啊，如果是品质好的像我们去选的花，我们一般我们会去选的花材都是大概国产花材当中的 A 级，这个级别的，因为它会有分 ABCD 不同的等级，你要看你分到的是哪些等级，可能到冬天的时候市面上比较多的就是 C 级或者是 D 级，那这种花材会相对弱一些，如果我们会选到一些比较好的花材是 A 级的花材的话，那它本身的花期是非常长的，然后咱们在养的时候一个环境温度又比较好，那在家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哎，其实这个冬天啊真的就像提文说的，有暖气的时候大家当然是还是比较开心的，而且暖气温度高你其实在家里待着是舒服的，人是 OK 的，但是花呢它确实有这个问题，它其实常温它还是喜欢20度以下，是吗？ 是这样的， 十来度， 对，十来度， 对于花来说它是最喜这个温度的，但如果你一直把它放在比方说客厅里边，你客厅暖气因为一直在嘛，还不像提文刚才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卧室稍微的调小一点啊怎么样，你客厅可能一直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高温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真的要考虑是不是把它放在窗边， 对， 或者是阳台的位置， 对， 它有窗户隔得比较近， 或者如果说是觉得说在这个客厅整体比较热的情况下的话，那咱们就要做到勤换水，这个还是有一些用的，就把这个水咱们换成这个凉凉的水，给它去每天保证能够换，这样还是 降温， 对，降温， 这太燥热了，就又容易渴， 加点冰块， 加点冰块可还行，你这温差有点大啊。还有朋友说到花啊，我平时也喜欢，特别是盆栽类，比如说昙花、仙人掌、仙人球、仙人棍，你们家就是种了个仙人系列呗，就是你们家客厅还有地儿下脚吗？他说家里客厅满满都是，平时看着是一堆绿色不显眼，但是呢经过了漫长的等待迎来开花的那一刻，你就觉得之前做的都值了。 那一定是， 但我觉得你们家客厅是真的没有 没有给人类留下太多的空间吧。这个仙人系列就已经好。还有朋友说这个，哎呦，我太喜欢你们节目了，我跟你说我就太喜欢这样的留言了。千千百惠，我为你点个赞好吧。这他说我是一个花痴啊。这哪儿可以订到周花，一会儿我来微博回复你啊，就绝对是给你一个最简便的可以预定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个花痴，而且我是个60后啊，哈哈哈。哇，你是一个很潮的60后。对，我为60后鼓掌好不好。就是第一，听我们节目就是一件很潮的事情。 是是。 第二，跟我们在微博互动也是一件很潮的事情。 留言也留得很 fashion。 对，而且还想订周花，也是一件很潮的事情。 鼓掌， 鼓掌。就是你完成了3倍的潮啊！就是，对，然后这个智商余而不足，他就回复了那位养富贵竹的，他说富贵竹好养活，你别断水，保持温度就好了。对，你说的没错，刚才我们也回复他了啊。其实富贵竹应该来说，理论上来说是比较好养的，对吗？在绿植里面算是、 是的，是的，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太需要去管它的。 好，还有人说要给我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啊。你确定你妈妈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吗？这个他说我妈养了一盆银莲花，平时闲着没事儿手痒的时候呢，我就偷偷去摘花瓣儿，然后趁我老妈不在家的时候就摘一朵泡茶喝。你可还行，摘一朵泡茶。然后呢，一定要在妈妈回来之前把那一杯茶喝完， 要倒掉， 还得倒在马桶里冲掉是吗？哎，但是这样啊，我没有养过银莲花，银莲花摘一朵不显是吗？不至于吧？ 分哪一种？可能是不同的这个 品种 它会不一样。有的银莲花是比较大朵的，那种摘一朵的话就比较明显。有的可能会比较小，像咱们泡的那些小菊花那种、那个可能就不太明显。 但是这样，你摘第一你肯定不是摘那大朵的对吧？因为在我们今天这个酒图里边的银莲花那都 特别 大朵。你摘那一朵，如果妈妈没有发现，那她纯粹就是今天不想揍你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是小朵的话，你摘一朵泡茶喝有味儿吗？你 可能要的就是那个感觉吧。 第一是偷偷在家这个哈、就是背着妈妈做坏事儿这种感觉。第二个是要的就是那一朵花飘起来的。 对、 那个、 就像咱们在家偷偷会种点薄荷呀、罗勒呀那些东西，摘一点放在这个自己的茶里面，怎么也是自己种的呀，亲生的呀。 哦，就是这种，要的是这种感觉。 可能是吧、 而且他要的是那种是妈妈种的，自己没有付出什么劳动然后就可以蹭喝茶的这种感觉。说回到今天客厅的这个居家环境当中，刚才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郁金香，那既然这一位偷偷泡茶了，我们也来说说银莲花吧。银莲花它也算是这个季节的， 是这样的， 专属的花朵。 对，银莲花它也是在秋末冬初的时候去栽培，然后在大概这个时候会大量上市的一些花材。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咱们不是本地的一些银莲花。那银莲花它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微博的这个图片里面放了一个白色的，然后也放了一个这个叫水粉色的吧， 有点偏玫红色了， 这个、 就粉色比较深， 深粉色， 就是、2和3， 是是是、然后它中心有一点白色，然后它的这个花蕊的这个部分颜色会比较深，那它打开了以后呢，会非常大朵，大概会有手掌那么大，然后整一个看起来的话会。对，会觉得是特别大的一朵花，会感觉非常好。 这摘一朵真的很明显， 这个还挺明显， 手掌那么大， 这个摘完了直接可以戴在头上。 对，不太适合泡茶，那我估计你泡茶可能还是那种小朵的。好，这个银莲花，因为在我们在图片当中啊，看到的还是就是，比方说以几朵。这个朵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旁边点缀了小的花，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买银莲花来送人的话，花束当中其实花朵的朵数并不会太多，是吗？ 是的，花朵的朵数来讲，尤其是银莲花，它这个没有开的情况下，它是其实整个花的状态来讲不会特别丰满，它是瘪的。你就会感觉它是抽拢的，但是呢一旦它吸水在家里开放了之后，它就会变得打开的非常饱满， 它是一个盛放的这个完全平开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如果说咱们再去送人的时候的话，可能会选一下银莲花的状态，如果有一些是还没有打开，它是像贝壳那样收缩起来的，这种呢其实是它在开花之前，如果是咱们觉得说是比较亲近的朋友，是希望它能够在家里多养一段时间的，那可以建议送它这个状态的银莲花。 哦，像贝壳一样 的 一个状态的银莲花。 对，它是大概是两边会折起来那个感觉。 就不要担心说刚刚送的时候有点丑。 对，这个就是要 肯定是 考验双方的友谊的时候到了。 就是你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如果他对方告诉你了这是银莲花，或者今天你听了节目知道了， 对， 对，不要，友谊的小船不要翻。 对对对，看到这个花之后第一眼可能不算是特别扎眼，但是一定要知道它一定会慢慢开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状态 啊。绽放了以后，就是今天图片当中给我们看的这个状态。 是的是的，而且它在这个开到图片这个状态之后呢，也能够持续挺多天的啊，所以在家里养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花。然后呢它不像郁金香那样它会生长，但是它跟郁金香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也挺神奇的，就是它会白天开晚上闭， 晚上也要睡觉。 对， 是吗？ 我们有客户曾经来问过我们说，我收到了你们的花，然后这个花特别神奇，它晚上会闭起来，它是有什么问题的？我说没有，这个花就这样。 它来了我们家心情不好。 对，它怕黑吗？对，像晚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有这个睡莲，也有它也有这个这个特性，就是它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它会打开。 哦， 然后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它就会闭上啊，它就会跟咱们一块睡觉。 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大家一定也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这么多年来困惑我的几大问题，其中有一大问题就是向日葵那个梗。对不对？说你们说向日葵是追着太阳的，我就想知道他晚上是怎么把头从西边摆到东边来的，会不会我凌晨的时候走过一片向日葵田，咔看到一瓶向日葵 猛甩头。 我跟你们说，就为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咨询了一个北京林业大学的博士生，关于这个向日葵是不是猛甩头从西边回东边这事儿，下周二我来跟你们讲。 太好奇了，我一定要听。 对，一定要在下周二，这是我要吸引你们去听节目的一个点。好，那银莲花它有没有什么养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家收到了这个花以后养它的水呀、温度的一些要求？ 这个都跟一般常规养花差不多，就是保持在一个正常的凉水，然后每天能够换水就可以了。 哦，每天换，也是要剪根。 对对对， 然后不要太热就好了。 对， 好，嘟嘟 flower 说，哦，你的名字真的已经反映了你喜欢花好不好。他说我平时也超喜欢花花，通过听节目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真的太棒了。对呀，下周二我还要告诉你们向日葵是不是猛甩头，是不是觉得知识点瞬间就上来了。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花刊华语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了，如果今天因为今天节目来了很多喜欢花的新朋友，如果你们也是喜欢花花的话，没有关系，在这一年的周二客厅的板块，我们都会不定时的请提文还有他的小伙伴啊，在周二这个板块每个月都会有的，来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花卉的知识啊，我们自己在家摆放的一些常识。好，再一次的感谢提文，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 谢谢， 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 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